咁然後跟住就到中共硬砌郭榮亨，伸咗呢個路線抬頭咁樣。咁然後反而啊，侵侵收你呢個世衛譚德塞咧，就唔係撐成半喎。其實三千幾人投票喎， 因為呢個冇懸念啦嘛，呢個係 即係死梗啊嘛，係 冇 係咪呢個黑人死梗啊？ 你見到佢今日已經即刻係投降跪低啦，已經係。 咁大佬老細唔出糧，佢 就係咯。 佢另外一個老細出俾佢嘛。 但係大佬個率少好多啊，其實嚇。 唔係啊，問題就係咁啊。譚德塞有啫，其他冇啊嘛。係 啊，唔係即係嗱，佢呃老共嗰啲咧，就其實係當自己即係自己嘅零用錢嚟嘅啫。喂，咁但係喂，美國佬嗰啲係開公數噶嘛，其實係係嘛，嗰啲自己冇著數噶嘛。喂，老共嗰啲自己有份，咁啊，梗係肉緊啦，係咪先？ 嗱，呢個咧就大家記住啦。我哋每一次做節目之前咧，都會大家可以俾下意見，想聽咩題目或者集思廣益咁啦，可以。咁另外大家就知道我哋有分三個 tier 啦，$10、$20、$30咁樣。咁大家就我就之前諗過三個 tier 點樣改名咧，咁我參考下老蕭。老蕭就係好似 $5 同$50兩個 tier。$5就係叫做堅石燒。堅就是很堅的堅，石就是愛石的石，即是堅是石啊，老蕭就給$5，那給$50那些叫什麼呢？叫堅堅石燒，即是說比堅石燒高一級，就是更堅的，這樣就叫做堅堅石燒。那我覺得就我們又沒有理由這樣抄老蕭竅的，是吧？係嘛？咁就我哋諗下城寨下邊呢三個 tier， 大家俾下意見，即係可以用咩名？我又諗過，一係叫做光明路、龍津路、呢個水井路，因為嗰啲係城寨裏邊嘅街名嚟嘅。 哦， 一係叫龍津二學呢、這個龍津石橋，同埋呢個咩城寨衙門咁樣。咁啊，邝榮轩就話你要俾人知道佢有咩分野先得㗎。咁但係老蕭嗰個堅同堅堅。你就知道俾$50就係堅堅嘅啦，咁所以我就話要徵求下大家意見啦，咁啊可以叫做咩名咧咁樣。咁另外就我會每週我哋會介紹啲新書啦，我喺《蘋果日報》有一個書評嘅專欄，咁就 before 專欄出之前咧，我都會喺呢個 Patreon 上邊咧就係介紹細糧每週推薦嘅就係書嚟嘅。咁除咗書音樂之外咧，仲有電影啦。Netflix HBO 的電視片集我煲完之後覺得啱睇嘅就會推薦俾大家。除了之前我睇過的《離太遠》我而家就煲緊，我唔知有冇睇 Netflix 嗰個講養老虎嗰個 documentary。 邊個嚟㗎 ？King Tiger。 哦，冇。 紀錄片嚟嘅喎，但係好癲嘅喎。 係嘛？ 係啊。 有 個人喺美國唔知內華達州養老虎嘅，養好多隻老虎獅子嘅。咁另外一個女人就係動物權益保護組織反對養老虎嘅。兩個人鬥個你死我活咁樣喎， 咁犀利， 甚至買兇殺對方， 唔似紀錄 片，但係 documentary 嚟喎， 係咩？ 係啊， 即係真人真事喎。 咁啊，睇完之後向大家報告一下，睇下呢個好唔好睇啦。咁啊，有啲嗱，當然政論硬嘢，我哋即係喺節目裏邊啦。咁Patreon 我哋希望就可以闊啲嘅，其實有啲生活啲嘅嘢啊，或者係大家都可以一齊去做嘅嘢啊，咁樣咁有少少分開嘅，我希望可以，我就唔想重複。將 YouTube 嘅嘢擺一次上去 Patreon 就當做係即係呢個內容啊。 係。 咁當然就辛苦啲咯，自己但係做多啲嘢，但係我覺得亦都回饋支持我嘅人嘅呢個係。咁啊，翻翻嚟講翻呢個嘅中共大外宣啦。嗱，我俾大家最近睇下呢兩日嘅新聞先。首先，澳洲總理呢個莫里森啊，發炮。發炮做咩呢？就係譴責大陸野味市場重開。 係。 澳洲總理發炮喎，今次係，即係開波喎，同佢係， 即係赤膊上陣嘅咯。即係如果 唔係澳洲傳媒話喂，而家深圳野味市場開翻啦咁，係澳洲總理開聲喎，而家係好啦。跟住再睇下邊個開聲啊？呢個歐盟國安全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咁啊講咩咧？就係有一篇嘅文章。咁喺歐盟嘅刊物裏邊發表，就係要警惕中共嘅慷慨外交。佢認為而家中共係利用緊呢個物資去分化緊歐盟，用抗疫物資 呢個講咗兩個禮拜 去援助呢樣嘢去分化歐盟。咁而呢樣嘢係得到響應嘅，其實咩咧？就係德國嘅傳媒咧，最近有一個報導係咩咧？就係 外交官，中國駐德國外交官，要求德國政府去高度表揚中國的抗疫政策和援歐的措施。咁咧就德國政府就命令 啊， 命令啊，係聯邦裏邊各個政府官員不得和應啊，係落閘啊，直情係 嗱。咁咪睇下，如果佢既然咁樣講嘅話咧，就睇下呢排咧有邊一個國家走去表揚中國咯喎。 哇，咁啊得啦，易得意啦，大家睇下呢個就係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咧就出咗我哋今日個 post 嗰張相啦。嗰張相大家喺 Facebook 裏邊見到我哋嗰個 post 嗰張相咧，就係叫做感謝你習大哥啊。 係啊。我呢个真的很肉麻啊，大佬 不够肉麻，我告诉你听啊，同一时间呢个塞尔维亚的总统就去接呢个中国物资嗰阵时 候， 就去嘴呢个中国的五星旗啊！嗱，有原因我告诉你听，塞尔维亚咧而家就申请加入欧盟， 系 咁大家都知道啦，塞尔维亚就是以前的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啦， 分裂咗出嚟嘅， 系啦。他就繼承了其實南斯拉夫中央的部分，其實 Serbia 就是現在首都是貝爾格萊德嘛，這些習大哥這些牌應該是貝爾格萊德的，應該 其實我覺得他揀張照片有些 QK 為什麼他揀張照片 相當陰險，是嗎？ 是啊，那麼陰險那麼西面，為什麼揀張這樣的照片？ 我想問一下你揀不揀到一張沒有西面的習近平的照片？ 一定揀到的， 你揀來看看， 一定有的， 你不要帶我，你揀來看看，看看揀不揀到的， 有他的笑口噬噬那些人民領袖那些大把啦，我有儲他的照片 的， 是啊， 你點解儲佢啲相啊？你 啊，佢唔係嘅，有原因啦，係咪先？即係唔係佢係好多呢啲笑口噬噬嘅相嘅，但係呢啲咁嘅西面相咧，你要揾一定揾到㗎。其實 係，我覺得佢係要表示集嗱呢張相一定係大陸 provide 嘅，你問 係嘛？唔係啩？ 甚至買呢個標本啲錢咧，都係中共俾嘅。我覺得 即係佢 designer 都出埋啦。其實係 喂，大陸做 Photoshop 嗰啲退地咁核突嘅，係只有大陸人先至會咁做嘅啫。 係啊。 是咪任何一個香港嘅做廣告公司嘅都點會咁樣退地？你睇下嗰張相啊，嗰、那個硬邊嚟嘅，差唔多用鉸剪剪咁滯嘅，差唔多係咪？嗰啲光又完全唔配嘅，即係話佢呢邊嗰個髮咧，嗰、那個高光嗰個位咧，基本上咧其實應該係暗位嚟嘅。佢邊見嗰咪一條邊咁咯？而家佢 key 落嗰張中共國旗嗰陣時候，習近平個樣啊， 我知 咪好似剪貼咁咯。 係 係咪？第二我想話嗰、那個逗號。有冇人咁擺噶？ 係咯，擺喺側邊嘅，點解係？ 大佬，民國啊，而家。 啊。 第三叫做習大哥，即係你當佢黑社會喎，其實係。跟住呢張相，你話杜琪峰拍黑社會四海報都唔使再做過， 啊、 就咁直接 key 落去攞呢張已經得喎，我覺得。好啦，呢、這個塞爾維亞點解會咁契弟咧？係有原因嘅，因為塞爾維亞就申請入歐盟，就拖住好耐。因為大家都知道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嘅內戰裏邊其實塞爾維亞就滿手血腥嘅，其實。好啦，呢個咁樣嘅國家就跟住向歐盟求助，而歐盟係唔睬佢當時，因為佢未正式加入歐盟啊嘛。 係。 咁就轉而向中共求助，中共就揾咗咧去分化歐盟嘅一個缺口啦，就係 Serbia 啦。咁塞爾維亞之前大家唔記得嘅係咩咧？大家睇翻何志平案。何志平案裏邊其中一個通過行賄嘅對象係咩咧？就係聯大嘅。呢、這個當時的主席就是前塞爾維亞的外長嚟噶，所以中共一路是借塞爾維亞、捷克呢啲前東歐嘅國家打入去呢個歐洲嘅。咁啊，何志平個老細葉簡明就喺捷克啦。咁啊，何志平自己就係針對呢個塞爾維亞外長去行賄啦，前外長。咁所以傳統嚟講咧，塞爾維亞亦都係打緊兩面嘅，就係拉攏中共。所以點解有呢個親吻國旗？睇下嗰張相，親吻國旗咁核突，大佬只不過係接收佢耷低頭喺度錫緊嗰支旗嘅喺度，接收呢個中共嚟嘅物資啫嘛。咁就因為佢就突顯出呢個總統當時亦都係用呢個方法嚟去突顯出歐盟所謂嘅團結。其實佢話佢自己講嘅歐盟嘅團結只不過一個 fantasy 一個幻覺嚟嘅啫。 唔係確實都係啊嚇。 好啦，今次歐盟亦都事實上係。但你留意一下，習近平是打電話給西班牙國王，打電話給德 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馬克龍，唯獨是歐盟主席咧，佢完全唔騷佢嘅喎，完全唔騷佢嘅喎。所以歐盟就話要警惕，要自己會員國警惕呢個中共嘅慷慨外交背後係有一個分化歐盟嘅陰謀。呢個必然嘅啦，都唔使諗啦，其實已經係。好啦，跟住佢嘅大外孫另外一單出事就好笑喎，係土耳其喎，竟然係。 土耳其 呢，大家睇下呢個土耳其嘅 Twitter 上面俾人鬧爆係咩啦？就係亦都係中共援助歐洲國家亞美尼亞產生嘅喎，呢單嘢係。就係中共指咧，中共援助亞美尼亞物資嘅宣傳令人反感。咁反感係乜嘢咧？咁大家可能咧睇個熒光幕未必睇得到嘅。咁咧就又係唔知邊個外交部嘅柒頭諗出嚟嘅絕橋啦，真係。除咗呢個塞爾維亞大外孫。一個黑幫大佬集大哥嗰張相之外咧，佢就貼咗啲紙喺嗰啲紙皮箱嗰度嘅，就係叫做中文寫住高山之巔，長江之濛。跟住英文係咩咧 ？May our friendship higher than mountain Arara and longer than Yangtze River， 即係話比阿拉涅山還高，比長江還要長，我哋嘅友誼啊！ 友誼點會用高同埋長去比較？比喻噶， 我就唔知道真係高同長，我哋都通常我哋都唔係用呢啲講友誼嘅嘢。 唔係你講水，唔係即係講深嘅啫。其實係你最多咪係講水深。 唔係我哋小學寫紀念冊好似係咁寫嘅，萬里長城長又長，不及我俩友誼長咁樣。咁好啦，都唔好都唔好講話咩啦。結果呢張咁樣嘅海報就出事啦。點解咧？因為亞美尼亞同土耳其就係世仇嚟嘅。其實喺當時一次大戰之後，亞美尼亞造反咧，其實土耳其咧係殺咗好多亞美尼亞人。 係啊， 亞美尼亞人嘅大屠殺事件，係一路導致到兩國之間交互到今日。而呢個阿拉涅山咧，就係聖山。我唔知道我有冇記錯，佢就係羅亞方舟大洪水退去之後，係 冇錯。 嗰個方舟就係停喺呢個 阿拉 涅 山度 阿拉涅山，據說好似嗰個方舟嘅遺跡就係喺呢個阿拉涅山嗰度。咁啊，土耳其嘅山嚟嘅嗰個 係啊，唔係佢係喺土耳其嘅境內， 但係佢又接壤邊境，好似有部分係伊朗，一部分係亞美尼亞。 Exactly 咧，就係如果你喺亞美尼亞嘅首都耶列曼咧，就係可以遠眺到嗰個阿拉涅山嘅，其實就係咁佢哋就係佢係從細到大咧，佢都係仰望住阿拉涅山咧，其實係當係聖山嘅。咁而且佢自己本身呢一個亞美尼亞係世界上第一個基督教國家嚟噶嘛，其實係。 古耐歷史嘅亞美尼亞修道院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 行山都好靚噶，嗰啲風景好靚。 咁奈何就亞美尼亞佢自己本身一個好可憐嘅內陸國家啦，亦都係長年俾呢一個即係土耳其欺負啦。咁同時間亦都得罪埋呢一個亞塞拜疆啦， 亞塞拜疆、伊朗同埋土耳其咁嘅。 仲有好似 高加索地區嘛？ 同埋呢一個好似係呢一個 Georgia 格魯吉啊， 係啦，格魯吉啊，咁。亞塞拜疆亦都有領土嘅問題，咁就係因為佢有一個唔知叫做係咩亦都係一個山地咧，又係因為即係佢都係領土問題啦，咁啊搞到長年交互啊，其實佢都好慘嘅，亞美尼亞又窮咧，其實又係應該歐洲嚟講最窮嘅國家嚟嘅，其實係 嗱，除咗土耳其著火之外咧，前兩日咧讀買新聞咧，中國總局局長竹內成一郎就喺讀買新聞寫咗篇文章。就係、是、中共死不道歉， 係唔識得道歉啊嘛！話佢 叫做日文漢字叫做無謀神話， 係 大家明白啦。謀即係謀誤嘅謀，無謀神話即係不會犯錯嘅神話。咁呢個竹內成一郎咧就係中國通嚟嘅，其實亦都係住北京丫頭嚟嘅。咁所以胡錫進喺呢個嘅《環球時報》社論還拖嘅，其實就話呢個日本跟喺美國後邊啦，嚟去呢個咩啊污蔑中國啊咁樣。咁但係竹內成一郎呢篇文咧係有影響力係咩咧？佢係反映到日本內部商界同埋政界嘅睇法，就係中共喺呢個肺炎裏邊冇向日本道歉。嗱，一來就反諷呢個中共死要求呢個二戰道歉啦， 係啊， 南京大屠殺道歉啦，戰爭罪責啦咁。咁而家日本就係肺炎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受害者嚟嘅喎，唔係佢死得人多，而係佢兩千幾億投資泡湯，而家奧運會啊！ 是啊， 咁你話雖然係褪到出年啫，但係你準備好嗰啲酒店點捱咧？ B&B 旅社小商店做嗰啲旅遊紀念品、奧運會紀念品嗰啲商店咁啊點捱咧？係咪呢個日本人要求中國道歉係絕對有理由？我覺得係呢個竹內成一郎都唔係話佢道歉，只係話武漢肺炎呢件事令到佢體會到中共係唔會道歉嘅，因為佢個體制咧，佢要永續咁樣獨裁管治咧，佢唔可能承認自己錯誤。呢個我講過好多次啦，佢永遠正確嘅一定要，永遠錯咧都係黨裏邊嘅小部分嘅人錯，那個領袖絕對係一定要正確嘅。咁永遠佢都會咩咧？佢會有個化身嘅，譬如毛澤東最惡劣嗰陣時，佢有個周總理出嚟維持黨嘅光明、正確、偉大嘅一面。好啦，到文革結束就將責任懟曬落去毛澤東嗰度，就由周總理出嚟攬個光環。咁中共就係用咁嘅手法，所有錯誤就唔係個決策者錯嘅，係下邊武漢市委書記、湖北省委書記蒙騙呢個習近平嘅啫，係嘛？習近平一月七號已經發出指示㗎啦，咁樣。咁所以永不犯錯。但頭先我哋點解不厭其煩去講呢啲事咧？就係而家中共大外宣啊，開始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荒腔走板嘅嘢。除咗趙立堅戰狼污蔑呢個美軍喺軍人運動會播毒，嗱，據我嘅了解咧，中共大外宣咧就係兩套板斧。第一套板斧就喺病毒來源裏邊咧，就要將佢模糊化。所以趙立堅是被授權去講呢個美軍播毒嘅，呢個絕對唔係咧。崔天海同趙立堅咧就是、兩邊代表咗呢個兩條路線，而係同一條線。而呢個美軍播毒論出嚟嘅，梗係人巴到飛起啦。跟住佢就話意大利啦。好啦，琴日 CNN 就出咗一個報導，就根據上海復旦大學網站佢哋揾到嘅一個文件。咁呢個文件係乜嘢呢？就是關於所有中國的大學裏面去研究武肺的來源的研究，全部要經三層的審批。第一層要經大學的學術委員會，第二要經省，第三要經國務院。沒有國務院的審批是不能夠公開發表。為什麼？前一階段不是個個都可以寫文的，是嗎？ 又有方方日記啊，那些 當全國在度懷疑會唔會人傳人嗰陣時候，嗰啲專家全部走曬寫文噶嘛，寫去刺針啊，寫去 Nature 啊咁樣。好啦，而家呢篇其實 CNN 就係攞到復旦嗰個官方嗰個通告嚟去寫嘅呢、這個新聞係。而好快咧，我估擺上去嗰個人咧都係志在咧就係懟爆佢嘅啫。咁打爆咗之後咧，就復旦個網站就將呢篇嘅嗰、那個中文嘅嗰個官方嘅通告咧，就將佢撤回啦，掹我落嚟。但係冇否認有件咁嘅事喎，係真嘅喎。點解咧？點解袁國勇要撤回嗰篇文章？大家終於明白，當中共要將嗰個肺炎嘅來源，將佢拉到去武雷公咁遠嗰陣時候，袁國勇死釘呢個肺炎。是源自武漢，是中國人吃野味嘛？他不單止不要講話野味市場開不開的問題，他而家根本上就是要一個嗱，頭先嗰個歐盟嗰個嘅國家安全及外交高級專員咧，佢嘅講法係咩？呢個係一個所謂 narrative 嘅 battle，the battle of coronavirus 嘅 narrative， 係關於呢個武漢肺炎敘事嘅一個戰爭嚟嘅呢個。呢、這個敘事戰爭第一個交鋒點係咩咧？就係病毒起源， 咪就係歷史話語權啫嘛。 係啦，就係而家中共佢呢、這個就係師承蘇聯啦。我就係話蘇聯嘅呢個沙皇後邊，普京後邊嘅呢個 spin doctor， 蘇爾科夫就係一路講所有嘅嘢都係 narrative， 係 discourse 嘅問題，包括我進侵呢個克里米亞，你要點樣去包裝呢件事？哦，我只係保護喺烏克蘭東部俄羅斯利益。这个不是侵略，这个就是 narrative， 即是怎样将战争的叙事扭曲。而中共现在就是这样，怎样将武汉肺炎的 origins 起源去扭曲。所以我说这个呢，当他很鬼毒的，当你西方 Donald Trump 也好，默克尔也好，自己国家的疫情严重那一下呢，他就理了。所以我说当中国零感染零确诊的时候呢，就是他 turning point 的时候的。首先就是在个 病毒起源那裡，香港人有沒有角色？絕對有，因為香港的科學家的文章是可以在國際期刊發表， 踢爆他嘛。 我覺得香港人應有的責任，這個是向歷史交代，是要死守住這個肺炎源於中國武漢這件事。很簡單，如果那個是外國傳入的話，怎麼會是武漢呢？唯獨是為什麼不是在同時幾個地方出現呢？一定會是這樣的，怎麼會只是一路滾滾滾到在武漢那裡呢？它不是一個 case， 不是一號病人，它 是群發爆的嘛， 群發的時候都只是在武漢。好了，然後跟著它現在就所謂慷慨外交是什麼呢？就是出來辦了。它其實派出很多醫療專家，除了塞爾維亞之外，柬埔寨、伊朗、巴基斯坦、亞美尼亞等等很多這些地方，它不是只是給物資，他派埋醫療專家去的，意大利都是的。點解呢？因為早前歐盟和美國對於歐洲裏面受疫症虐待的國家是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就被中共乘虛而入了。現在就是說，究竟歐盟有沒有集體行動去拯救自己會員國裏面深受這個疫症折磨的國家呢？美國就出動美軍在意大利，因為 Donald Trump 都明白知道這個是一個未來世界領導權的鬥爭，其實這個是不是一個肺炎那麼簡單。中共捉緊那盤真的很大的棋了，是就是想著借這個抗疫，現在美國很多的輿論都提出了，就是說在世界在疫症之後，這個世界的領導權會不會因為這樣而轉移呢？ 是他現在很多這些文章的，其實已經是看得很遠的，尤其是我覺得是最早最早的那個就是 Peter Navarro 啦。 Navarro 是 啊， Peter Navarro 已經一早說了，其實在一月尾的時候已經說了，中國應該為這個武漢肺炎負上責任的，其實是很早的，其實是尤其是其實根本上他是中國專家來的嘛。喂，你喐，喂，你動一條尾啊！我知想點啦，其實就而佢係確實，佢係估中曬嘅喎。其實 唔使啦，我哋都估得中啦。佢嗰條尾咁鬼渣， 咪就係咯。喺尤其係你見到鍾南山講，即係話呢一個嗰個肺炎啊，源起喺邊啊，冇人說得準啊，呢樣嘢已經知佢想點啦。而確實，喂，我哋都估中咗啦。其實已經係。不過你頭先講就係話嗱，喺歐洲，佢既然佢每做一次善事，佢都需要一個人啦，走去讚佢啦。其實邊個中一招咧？其實嗰個就是馬克龍。馬克龍佢直情佢仲衰到佢係讚埋啊呢一個咩譚德塞添嘅，其實係。谭德塞其实而家处处受困，咁而家咧，其实已经老共咧，其实佢都好清楚，就系话如果谭德塞倒落嚟嘅话，自己都不保。其实系 我觉得第一步猎杀中共，第一步要打冧咧谭德塞。 喂，佢都惊谭德塞，即系其实爆佢大镬噶嘛？即系如果 FBI 查佢，要制裁佢嘅时候，佢将佢牵埋出嚟噶嘛？其实系。 我觉得如果美国要喐中共，第一步就系喐世卫。 系啊， 因为你太遥远，我哋而家喐唔到习近平噶。 系啊。 你現在就是動世衛、我覺得 Donald Trump 是看到那個世衛是他 weakest link 來的、因為你一扯揭起世衛的話，中共的壞東西出來了、喂， Donald Trump 自己也說的，當初叫這個旅遊警示中國、世衛不肯嘛、是吧？當時美國出聲的是世衛不肯嘛、他現在翻了舊帳的，現在是，所以他現在就說他錢的問題，就是因為總統不可以將筆錢自己決定的拿走嘛，現在即是在那個對世衛撥了那個預算， 即是都要國會通過嘛。 是啊，即是他不可能自己 Donald Trump 自己決定我不給你就即是這樣不行嘛。但我覺得美國對世衛的全方位攻擊就會在下個禮拜出現，你看這個 WSJ 已經說了，即是華爾街日報，咁就唔係淨係針對譚德塞個人嘅， 唔係佢預期就 包括世衛裏面嘅高層啊。其實 Wall Street Journal 佢嘅講法就直情係話嗱一兩條路嘅啫，一係就係講數，一係咧就另起爐灶。咁如果講數嘅話咧， 請多啲美國佬， 請多啲美國佬咯。 咁咪即係啲副總幹事要美國人做。 係啊，咁即係你 即係加拿大佬嗰個 Bush era 嘅收皮咯。 即係變咗好似以前啊 IMF 咁樣啦，其實就係咁啊 ，I 即係將呢一個世衛做 IMF 啊咁樣樣。咁而確實你見到亦都有咁嘅需要，就算唔係啊，你都俾翻西人去做翻啦，係嘛？你而家你俾翻啲第三世界國家，佢哋係最。他們最脆弱的，你即使不要說第三世界國家 窮慣啊，大佬啊， 就算加拿大那個 Award 都是這樣啦， 大佬跌少少，整個高差女侍應在釣魚台吃餐飯已經玩完的了，真的、即是這些窮慣的國家就是這樣的了、但他不只是針對世衛， 你記唔記得 Donald Trump 一路已經係攻擊聯合國好耐？ 係啊， 佢就係話聯合國我哋承擔嘅費用係最多嘅美國，但係而家竟然係俾呢啲惡棍流民國家控制曬聯合國下邊嗰啲委員會。除咗呢、這個，你知唔知中共國族嘅點子淨係世衛攞翻世攞世衛就由雞珍年代開始啦。好啦，第二係咩呢？就係、是、聯合國教科文。 教科文。 好啦，教科文攞咗即係咩啊？將來嗰啲世界遺產咧，就全部就係大陸佬咧，又攞嚟開發呢個旅遊業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就不斷攞呢個教科文聯合國嘅世界遺產咧，攞嚟做自己嘅生招牌。 咪將佢自己國內所有四星級嘅景點全部 變成聯合國教科文嘅組織下邊嘅世界歷史文化遺產，跟住就搞旅遊，跟住就破壞，跟住就玩完。跟住仲有咩啊？頭先輸咗啦，上個月我哋講嗰個同新加坡角逐嗰個知識國際知識產權組織。 那個 Ripper 嚇，即係講係 美國臨尾係出動到呢個蓬佩奧去拉票，係咁樣打敗現任國際知識產權組織副總幹事中共嘅代表，捧個新加坡代表上去，佢都唔出自己人嘅美國， 係啊， 係咪支持翻一個亞洲人？好啦，跟住就係咩啊？聯合國糧食組織、 糧農組織、 糧農組織， 嗯， 喂，五大組織當時呢個曾經駐過聯合國喺布殊年代嘅代表。而家變成係幫呢個 Donald Trump 去睇呢啲聯合國組織嘅一個專家。 嗯， 佢話我哋喺布殊政府嘅年代，點會喺聯合國裏面全部都係大陸佬走嚟走去㗎？佢話，你有冇睇新聞啊？ 我知 道香港都要派啲蛋散過聯合國實習啊！而家 唔係咁，所以原本咪想揾阿秃鹰啫嘛。 聯合秃鹰係咩 啊？秃鹰就係、那個、 聯合國下面嘅一個國際反毒啊，定咩啊？ 反毒嚇。 係啊，咁嘅組織嚟嘅其實係。咁所以佢喐世衛就唔係話因為純粹係呢件武漢肺炎事件嘅，係、因為之前已經係好唔妥呢個中共滲透聯合國。 係，唔係同埋佢嗰 個。再係人權理事委員會。 嗰、那個咩郵政啊嘛，佢仲有咩郵政聯盟？ 郵政聯盟係啊， 郵政聯盟就係不滿佢話點解你呢個中國係發展中國家，點解仲要 發展？仲係列為發展中國家， 仲要喺啲發達國家補貼你郵費咧？咁 如果佢係發展中國家？點解佢覺得可以挑戰美國嘅地位嘅？ 咪就係咯， 係嘛？應該列為呢個已發展國家㗎啦。 啱㗎，其實係。咪你已經強起來啊嘛，強起來做咩？仲喺度舐著數，仲喺度扮矮仔啫，仲喺度。 好啦，嗱，所以你問第一，歐盟已經對於中共嘅大外宣咧、開始個雷達開始出現啦，警惕防範，唔會呼籲，唔會和應中共要求歌頌習近平呢樣嘢。已經通傳歐盟的自己國家成員不要和應這件事、第二你看到 Donald Trump 為什麼周而復始去問你是不是中國記者，他這個 alert 是很重要的，其實由這個藍左左開始到那個之後扮 台灣 記者那個是什麼 是上海的嗎、 他就是代表上海媒體或者台灣人， 或者是台灣記者， 他樣子好像溫兆倫的， 他比較帥氣，我想、 他比較帥氣的溫兆倫，我想他老了都跟温兆伦差不多样的，应该是。 所有男人老了都变成一个女人的样子了。不过就这个实际上都看到美国即是 Donald Trump 真的不是傻佬，他是很 aware 这个问题。我想他身边的谋臣 是提了他。 绝对 不能对中共假以辞色。如果你稍微温和一点爽一点客套说话中伏了。你想想他是衰格到什么，表面上就是我送很多物资给你。喂、你出一个声明。多謝阿習近平 啦， 或者打個電話去讚下佢啦。 咁但係如果你邊日你同佢反面咧，佢又攞翻呢一篇聲明就，你當日你讚我嘅喎，佢試過啦。 咪阿陳梅興同阿温兆倫係一樣， 咪就係咯，咪試過 一樣咯。其實係咪喂，當日你咁嘅喎，我先買個 Hermes 俾你嘅喎，你 試過啦。阿華春瑩咪就係咁啫嘛，華春瑩就係為你當日你當到Trump讚我哋讚得做得好專業。 同埋人哋話嗰啲物資唔達標，佢話你哋之前送嚟嗰啲都係唔達標嘅啦，咁啊。都不是人來的，我覺得真的。但是這個大外宣計劃呢，香港是很關鍵的。香港關鍵角色是什麼呢？就是我之前所說的，因為我們跟國際社會、國際傳媒是有絕對的聯繫。第二，香港很多專家都有參與內地的研究的。現在看看個腰骨夠不夠硬。就是說當中共堅持這個，首先它第一步是什麼呢？由武漢，由肺炎源於武漢，源於中國，無論你是P4 實驗室病毒外泄或者海美市場海鮮市場好，都是源於武漢。他要去到 抹咗佢，將佢改寫成為源於外國咧，佢唔可以一步到位嘅，即係佢唔可以由佢要由 A 點去到 B 點咧，佢要先去 C 點先。 嗯 ，C 點係咩咧？來源不明。 係。 嗱，你睇鍾南山就係啦。 嗯。 呢條絕對係一條契弟嚟嘅。 嗯。 我估喺嗰啲咩今日發售嗰個咩清咩院啊，肯定有份嘅呢啲啊，代唔少錢。佢由 A 點去到 C 點， 哦，嗰係新藥， 係啊，嗰係中藥啊， 係 話對初級病徵有藥效嗰只。 哦，呢個咧就其實啊，呢一個啊鍾南山啦，其實有一排咧，佢就俾人傳出嚟就話燉冬菇嘅，即係由首席嘅專家咧就燉咗落去咁樣樣嘅。咁但係當其時傳嘅消息咧就係話佢唔肯接受習近平所講咧嘅指示，因為習近平咧就話一定要借今次嘅疫情咧就推廣呢個中藥，一定要中藥為先。然之後咧，即係你西藥咧就唔可以咁重視去用，所以點解瑞德西韋喺大陸嗰個發展咧，大陸嗰個臨床實驗咧就做得咁落後，就係咁解。其實佢人係最多，咁，但係佢就下下咧，佢就揾呢一個咁樣嘅中藥咧又翹住。 但係呢個都要政治掛帥，都係人命緊要 啦。係啊，所以冇人性嘅呢，這個係，即係習近平就係咁啊，就係，是，即係佢永遠，所以咪就係話七二一政策咯，係嘛？七二一方針咯，係嘛？喂，即係你喺大陸。就係其實佢從來就係毛澤東思想。喂，大佬，你喺人命當前，你都係 都係搞政治先咯， 都係七分發展啊嘛。 係啊， 係啊， 抗日嗰陣時咪咯，民族危難添啊。 係啊，你好清楚呢樣嘢係。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啲都唔難理解。而你鍾南山，你既然你話喂，其實佢嗰只藥佢有份啊，可能佢自己背咗書落去啊。喂，其實呢啲唔係話未必係佢自己 想。俾翻啲股份佢啊。 但係就係要逼你上船啊嘛。 逼你上船唔使逼嘅，要你按 board 好簡單嘅啫，俾錢得噶啦，其實。 係。 嗱，我所以我咪話咯，佢要先搞掂咗呢啲專家，所以點解佢要 CNN 講將嗰個肺炎嘅源頭控制喺國內唔可以發表咧，就係咁嘅原因啦。嗱，但係我覺得佢越係咁樣咧，而家內地啲經歷過肺炎折磨嗰啲人咧，佢係唔會就咁就範嘅。你見到復旦呢份官方嘅通告，點解會突然間俾 CNN 睇到？即係話有人擺咗上去復旦個網站嗰度啦，然後 tip off CNN 嘅記者去睇啦，我就係話就係唔妥習近平，佢唔一定係唔妥共產黨嘅，佢就係唔妥你中共咁樣去將白事變喜事嚟辦喎，而家係係咪死咗咁多人啊？你方方日記就先喺海外發表先喎，其實咁另外就係一個記者係講武漢封城嘅喺台灣發表嘅，好似係一個記者是在中文的，我見過那個書的封面，在台灣出的。那你隨著武漢解封，喂，越來越多這些內幕會舉出來的。 是啊，因為不甘心嘛。喂，每一個人他都一定， 喂，如果我全家人死了一半的人，我怎麼會on board跟你去吹這個大話呢？我想說，是嗎？喂，就算你說這個武漢作家，這個方方日記，你怎麼，你可以怎麼對他啊？我想問，習近平可以在現在全世界夾 Q 住你，你要做呢個大善人、大慈善家、世界抗疫領袖嗰陣時候，你奈呢個女作家咩何啊？你敢唔敢拉佢啦？我而家就大你啊，係嘛？你敢唔敢拉佢啊？咁佢拉咗佢，佢就會抵觸佢個劇本噶咯喎。其實係，佢又變翻丁蟹噶咯喎，係嘛？即係呢個丁友康啊，始終要露出真面目噶嘛，即係温兆倫啊， 好似郭榮亨咁啦，又炒亂佢。炒火佢啦，就好似系好大镬噶，其实系 唔系即系佢吹嗰个波太大，你明唔明啊？所以点解我话佢个大外孙一定会崩溃就系咁嘅原因。因为你吹嗰个波太大，你里边你唔可能好似毛泽东个年代锁国，揿住晒所有嘅资讯唔向外泄噶嘛？你今次复旦呢件事外泄，都好明显就系啲人唔妥佢咁样去控制嗰个科研啊嘛。咁你下一步？好啦，如果武漢解封之後，啲人陸陸續續出嚟講武漢市中心醫院發生咩事嗰陣時，現身説法嗰陣時咁點啊？喂，仲有嗰啲陳秋實咧唔見曬嘅喎。阿華大姐同邊個啊？美國一個參議院開拖參議員。 George Hawley？ 唔係，佢話歡迎你嚟中國嘛。 嗰個 Rich God 話可以自由咁睇啊嘛，跟住佢咪列出嚟咯。 哦，好似係啊，有一件咁嘅事啊。 係啊，問啊，我可唔可以見陳秋實啦？我可唔可以見到個咩啊？艾咩啊？ 艾芬 啦，嗰个吹哨者啊，系嘛，答都唔敢答啦 ，moonwalk 走人啦，系嘛，华春莹，所以我就话你要 defend 一条不能 defend 嘅宣传路线，呢，這个就真系小学鸡先谂得到啊！我话俾你听，嗱，老毛嘅形象就唔系咁， 老毛在世界裏面他不是說自己很清廉、啊、不玩女人、啊、他是革命領袖革命導師而已，是世界年輕人革命的導師、啊、 他不會說到自己很完美嘛， 鼓勵年輕人造反而已， 因為你如果說到很完美那樣是九成是假的嘛，那樣東西 你看那張塞爾維亞那張照片那麼塵你就知道了、啊、真的是不是習大哥大佬整個黑幫大佬這樣、啊、好心可不可以給一些錢找人執好張相同埋退地做好啲呢，我成日都話 退地都做唔好， 而家退地係一個 apps 一撳掣就搞掂㗎啦，係唔使攞個 mouse 嚟畫㗎，我哋嗰個年代用 Photoshop 就要攞隻 mouse 畫到手震嘅，其實要退地喺一周刊嗰陣時退地就大鑊㗎啦，真係、 嗯、 大佬你而家仲停留喺三十年前退地嗰種嘅手法，嗰張咁樣嘅喺貝爾格萊德街頭嘅大外宣，你唔好話啦，叫大家調查一下，一定係中共俾錢嘅嗰啲標榜，咪即係等於佢喺紐約時代廣場 好多 掟人哋啲標榜一樣啫嘛，係嘛？而家全世界我估下，意大利又會有，亞美尼亞又會有，呢、這個柬埔寨又會有，巴基斯坦又會有噶。呢啲多謝習近平嘅標榜， 所以呢個係一個指數嚟嘅喎，呢、這個係一個賣國投共嘅 index 嚟嘅，呢、這個係。 嗱，如果有呢啲咁嘅指數出現嘅話咧、啊，就會成為美軍監視嘅對象咯。 係啊， 係啊，呢、這個肯定就係呢、這個。即係所謂嘅一帶一路自己有啦， 以前澳洲都有嘅，好多嗰啲咩華為廣告咧鋪天蓋地、啊。 澳洲咧，陸克文年代咧，陸克文嘅普通話好流利嘅，好似喺北京讀過書嘅。 佢話自己係真友啊嘛，佢、 啊、 即係佢亦都有個 澳洲陸克文嘅年代就好親華， 亦都有一個華人老婆嚇、啊。 因為好多呢啲嘅嗰個點講啊？嗰啲資產啊，澳洲嘅國誒嗰啲礦產啊，嗰啲嘢咧，喺嗰個年代咧就賣俾中國嘅、嗯、中國大陸嘅。 唔係咁，你中國係一個大買家嚟嘅，咁多年都係其實係。 咁好多嗱，我所以我就話點解啲澳洲總理呢個莫里森出嚟發炮轟呢、這個、 嗯、 重開野味市場？你睇到其實澳洲近呢幾年嘅政策開始變 啊。 佢自從咧 ABC 事件，即係呢一個 ABC 電視台咁就踢爆，佢唔知佢好詳細咁樣報導啦。大陸好有兩單嘢嘅，一單咧就係其實係講呢一個有一個太平洋島國 所羅門群島，係咪？ 好似唔係，佢嗰個係嗰陣時有啲移民公司話好多人移民去個地方，嗰、那個叫咩啊？ 什麼啊？ 唔記得咗咩名啦。總之就係其實佢係講到其實買起曬佢啲所有基建啊，即係馬爾代夫當然有啦、嗯。其實係仲有嗰個叫做唔知咩國家，唔記得咗啦。嗰、那個島國嚟嘅其實係咁，因為佢做得好仔細，咁啊攞嚟其實直情係做到係一個咧一帶一路咧嘅一個 case study， 好、 嗯、 重要嘅 case study。佢點樣去 corrupt 人哋嗰、那個即係嗰個國家？ 但係佢唔俾佢出嘛，影響佢。 係啊。咁另外， 即係佢拍完嗰個 documentary 之後， 係啊，另外一單嘢其實 ABC 亦都係做過大陸嘅社會信用系統嘅一個專輯。 佢有幾單嘅啦、啊，第一個有個姓黃嘅商人去 係阿魯阿圖啊，啲友話係阿魯阿圖啱啊。 有個姓黃嘅商人去捐錢俾 黃向麥， 黃向麥啦。 係 跟住就出過嗰、那個有個學者寫嗰本《The Silence Invasion》出唔到版啦。 係。 其實很多呢啲嘢噶啦，英傑發覺 好似仲有鄭宇石啦教授啦嚇， 係啊 嚇、啊，即係佢好似話唔俾佢去澳洲開會啊嗰啲乜嘢嘅，係 啊捐錢俾工黨嗰啲議員啦， 嚇、 啊、去影響佢哋嗰啲嘅取向啦等等。咁、啊、我諗澳洲、紐西蘭即係所謂眼睛五國咧，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紐西蘭咧，對中共係統一咗立場噶啦，我覺得。你見到傳統親華嗰啲咧，外交上。所以我見到日本呢個讀埋新聞呢篇文章係有意思嘅，其實，因為你知道日本嘅財閥一路以嚟咧，佢都係中國嘅市場開放裏面得到好大嘅利益。日本嘅親華派咧，其實係源於財閥，由財閥控制嘅自民黨咧，就一路咧都係親華。但係好多時候你睇安倍晉三喺香港問題裏面，其實佢都表過態。安倍晉三 有嗰陣時 G20 咪講過咯，佢第一個講㗎。 G20 佢係第一個出嚟講。係 啊， 所以日本今次話中國死不道歉咧。即係反映咗日本嘅朝野裏邊咧，其實係對中共武漢肺炎呢啲咁嘅流民無賴態度係相當之不滿。 其實咧就越嚟越明顯嘅咧，定係因為自從日本佢作為第一個國家話要貼錢俾嗰啲日資撤離咧，其實已經係冇乜情講嘅啦。其實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所謂即係、就是、中國 的外交官成日都讲话，即系中美的一个咩叫做系嘅一个佢最稳定啊，嗰个来源最稳定，唔知嗰嚿咩石啊，咁就系呢个中美贸易啊嘛。其实你而家你中日都一样噶，其实系喂你而家利益共同嘅利益已经唔喺度嘅时候，你仲有咩帮埋大家一齐啦？其实系好简单嘅道理啫嘛。 嗱，我觉得好简单。崔天海是住日住过东京，住过华，而家住华盛顿，资深外交官，好手嚟嘅崔天海嘅。佢当时亦都讲过一句说话，佢话佢睇得好清楚嘅，边个主宰亚洲，就牵涉到日本嘅。其实 系 点解咧？呢、這个就系中美日三方关系。美国一路喺二次大战之后，自从盟军占领，即系马克亚瑟控制咗日本之后咧。一路以嚟，除了駐軍之外，日本的外交政策咧係好受美國主導嘅。但你有冇諗過，中共要稱霸世界，必先稱霸亞洲。而稱霸亞洲裏邊，佢只要拉攏日本咪得咯。係咪？你諗下係咪？只要佢成功將美日聯盟破解嘅話，日本倒向中共嘅話，美國喺成個亞洲嘅部署就會。完全出現骨牌效應， 唔係仲有你第一島鏈已經玩完啦嘛？其實 係咪因為你橫須賀嗰啲基地全部美軍主要基地其實喺日本㗎嘛？ 係啊，其實你自從咧即係呢一個中國溝掂咗呢一個菲律賓啊，其實佢已經係好大嘅警號嚟㗎啦。其實就係、是， 所以我話今次武漢肺炎正正就係一個最好嘅時機，就係美國將日本拉翻過嚟。係，而你睇到日本亦都喺安倍晉三嘅政權下邊咧。對中共的態度呢、就不像溝山由紀夫、甚至是川山富士那些了，就回到傳統日本右翼的立場。所以在武漢肺炎之後，你現在大外宣怎麼成功，其實是自己自欺欺人，根本是躲起關起門打飛機在那裡。你實際上你後武漢肺炎的秩序，亞洲首先出現的是什麼？是美日台韓國民在人呢、就是左膠政府來的，究竟有多大的力度可以拉返返嚟？唔知。但係如果日，我就話日本撤出中國嘅製造業，呢個係第一大打擊。佢而家話政府撥出2000億啊，去協助企業搬遷啊嘛。 好多㗎，其實係。 我唔知嗰個新聞嚟㗎係。 唔係，嗰個係上個禮拜嘅新聞嚟㗎。係 啊，就係、是、日本政府出資去幫日本企業係離開中國大陸。 而家美國都話咁樣做嘛。 嗱，我想話俾你聽咧，有一個香港人都知嘅喎。其實大家去香港最成功嘅日本成衣連鎖店 Uniqlo 啊 ，Uniqlo 你睇下佢嘅 label 裏邊，睇下佢嘅 product。早期 Uniqlo 所有嘢都係 Make in China 嘅，佢係喺長三角發跡嘅呢間公司啊，以江蘇省、浙江省為基地，主要以江蘇省為基地。但係你去 Uniqlo 睇下，佢有啲嘢係 Make in Vietnam。而家我講緊。 嗱，製衣咧就其實係 開始有越南，有呢個 Myanmar， 越嚟越多呢啲嘅 Bangladesh 呢啲 柬埔寨啦、Bangladesh 啦，其實主要呢三個國家啦，其實就而家日本就話嗰個出資咧個撥款係22萬億，22萬億，咁22萬億咧，咁即係你睇落梗係好多啦，其實就係咁佢之唔係其實佢咁嘅做法，梗係有美國 back up 啦，其實 因為美國都會咁做， 嚇美國亦都咁做啦，係啊。德國就德國就冇咁堅決嘅，其實你見到北德國咧，其實呢幾年咧，即係如果你話德資嚟講咧，其實都唔係咁願意去咁樣做嘅，就由所以點解你見到默克爾咧，其實都係會鏡住鏡住。 因為德國喺中國嘅鐵路網絡啊呢啲技術裏邊咧，佢得到唔少利益嘅，其實德國企業啊、西門子啊嗰啲。 係啊。咁法國更加唔使講啦，即係呢個馬克龍係冇腰骨嘅呢、這個人係，即係你見到佢咁樣去讚呢一個阿譚德塞，你都知道呢個人係冇料到嘅完全。 冇嘅，我都話呢啲政客靚仔一定係 唔係靚仔啊？佢自以為靚仔已經好大鑊。 你睇到個 Justin Trudeau 也好，馬克龍也好，以前嘅馬英九也好，都係冇用嘅呢啲人啊，係咪？佢即係重視自己嘅形象啊嘛，錯行曬啊嘛，錯行曬要你打爛仔交咁點咧？ 係啊，打唔到㗎， 打唔到爛仔交㗎。喂，屌你打打下交，你個蛋撻頭亂咗，你又要梳下佢，係嘛？咁冇得打嘅喎，根本。 所以你見到其實就算係Joe Biden 都係呢類人嚟嘅，其實對佢真係冇乜期望嘅呢類人係。 嗱，我覺得咧，大外孫咧， 还未去到 final chapter、 嗯、 去到 final chapter 是什么呢？你现在美国究竟是不是去到 Donald Trump 所说的高峰呢？都不知道、嗯、我觉得不知道，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 即是你说的疫情 那个 virus 去到美国应该是出现了基因突变， 是 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留意一下， 高的。其实 美国的死亡率是很高的，相对亚洲这边，特别是香港的死亡率是低的。 哇，香港现在4个而已，其实 是啊，香港的死亡率是低的、啊、其实当然你说我们感染率低是因为我们抗疫意识高、 嗯、 但感染了之后死亡率低这件事呢，就根据理工大学的研究呢，在个基因图谱的 排序里面呢、嗯、他就说基本上我们跟武汉那些的基因排序很相似， 近一点， 是啊，很相似、 啊， 咁而佢哋估計就係美國死亡率咁高咧，係因為出現咗基因突變。 嗯，唔係嗰個就嗱、你話高唔高咧？其實都要咁樣講。如果你話總體嚟講啦，咁佢而家係死咗23,653，咁相對於你58萬幾人嚟講咧，其實都係4%。但係呢4%裏邊嚟講咧，其實就係黑白兩個種，即係兩黑白兩個族裔咧，其實已經差好遠嘅。其實就黑人咧，佢嗰個死亡率係高啲嘅。其實就咁白人咧，如果你計即係淨係計白人嘅死亡率咧，可能係接近，即係我諗其實佢係處理得好好嘅，應該係。咁而佢呢種情況咧，其實 就同貧窮有關啊。 呢個一定同貧窮有關，同階級有關。其實佢即係 Donald Trump 已經佢已經係講咗呢一個問題嘅啦，已經係。咁如果你要講那個死亡率最大的問題，咁啊，梗係一定要數西班牙同埋呢一個意大利啦。佢哋係超過10%。 意大利好犀利， 反而德國啦，其實你見到佢係確診係13萬，但係佢係1% 嘅啫。其實係咁，所以你講你如果你話講美國，你睇總數梗係好大鑊啦。咁、嗯、但係你要睇下，即係美國佢自己本身佢嗰個總人口係32,000多億啊嘛，唔係3億2,000多萬啊嘛。咁但如果你講呢一個歐洲嘅 Big Four 嚟講，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同埋德國呢四個國家加埋咧，其實都係2億9,000多萬，都唔夠美國多。嗯、但係佢哋嗰個 total 計埋埋咧，嗰個總確診咧係60多萬，其實係大鑊好多。美國佢都仲可以叫受控，因為其實佢起碼有40-50%嘅人咧，40-50%確診嘅人咧，都喺紐約啊。就算係你第二大嘅州份咧。都是这个New Jersey 呢都是在隔离的真的，其实。 隔离因为 New York 的 Hinterland。 咁你这个伊利洛州啊其实在这个芝加哥都是上面的真的，其实是。咁、嗯、所以其实你美国的情况呢其实是易处理的，但欧洲呢就其实那个首尾是长好多好多，其实是。那个亦都是冇得赖阶级添啊，其实。咁所以呢就是你如果你说欧洲来讲呢，我想有排都不用至於去旅行，因為其實而家見到咧，其實無論是香港咧，香港又好，日本又好，唔係好似韓國今日先傳出嚟，其實我哋以前我聽以為假嘅，就係所謂復陽嘅 case 啊。 哦， 復陽你就喺 康復出院之後再理。 係啦，康復出咗之後再理。咁嗱，而家美國咧就早唔知。呢、这個禮拜咧，其實佢哋醖釀嘅討論就係話，喂，其實以前咧，即係如果你之前係即係中咗招嗰啲嘢咧，喂，你俾佢優先復工啫，因為其實佢哋有咗呢一個抗體啊嘛，嗱、嗯，其實好難，因為佢會復陽啊，佢復陽嘅話， 你都唔敢俾佢翻啦，係嘛、啊？你其他人你點咧？ 如果你會復陽嘅話，即係意味住啲乜嘢啊？你係會惹到其他人喎，可能係。 係啊， 你即係你好翻都好，你都可能會惹到其他人。呢、這個唔係一般嘅流感啊！即係如果一般流感嘅話，即係你喂，其實進入咗你嘅身體裏面，其實你係冇可能生存到咁嘅病毒。但係竟然呢個病毒係可以同你長存、啊，甚至乎有復陽嘅危機、啊，惹到其他人、啊。其實呢一類人咧，真係變咗以後可能變咗喪屍啊！以後即係俾人歧視嘅，其實係咁，所以歐洲係好長手尾，而美國嘅問題咧，即係其實佢主要都係集中喺最發達嘅地方啦。其實一係即係其實呢一邊就係紐約，另一邊就係加州，係嘛？咁所以其實你如果你講美國嘅情況嚟講啦，其實而家 Donald Trump 啦，同佢自己本身嗰個專家團隊啊，其實呢個禮拜都炒大鑊㗎，係 啊，就話 fire 佢，不過我唔會咁做。 係啊，咁你而家 fire 佢更難啦，因為其實你而家其實 Donald Trump 都想快啲封鎖令完啊嘛，係嘛？紐約 係佢琴日仲講啊嘛，其實對於解封美國經濟啦。佢有絕對嘅權力， 但係而家歐洲調翻轉喎，會延長個封鎖令喎。 是啊， 歐洲反而會延長。 是啊，都話其實歐洲嗰個情況係遠比美國係更加大鑊咯。佢分得散啊，佢唔係話可以你集中處理起嚟到啊，其實係，所以係難搞噶。其實 唔係嗱，你坦白講啊，都好多人就話誒大陸搞掂就完啦。其實我覺得未有耐嘅，其實 未 件事啊。 你第三波、第四波， 美洲敗到爆到咩地步，我哋都唔知喎。其實 唔係你咪見到咯， 巴西好嚴重啦，秘魯好嚴重 啦。嗱，你而家你見到 厄瓜多爾人間地獄咁啦。 大陸嘅第三波就其實係來自呢兩個地方。第一就係其實而家啱啱喺俄國翻嚟， 佢排飛都係因為非洲傳入嘛。 係啊，排飛就主要就係尼日利亞，係 啊， 尼日利亞咩？尼日利亞先好笑呢、這個。尼日利亞就係話而家好似話佢喺呢個。廣州啊，咩三團 三元里，唔係佢越秀區一間叫做美珍美食，五個人裏面四個確診嘛。Nigeria 咁而家佢今日最新嘅消息就係話有111個人確診 咯。咁多，我睇到我都好奇怪喎。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淨係 即係又再嚟㗎咯噃， 淨係非洲呢一個族裔嚟講咧，其實已經多過全國嘅確診數啊嘛，其實係。 咪仲有喺黑龍江翻嚟嗰班咧？ 黑龍江翻嚟 就趕走嗰十幾萬人咧。 咁但係嗰扎你係冇得賴中國，因為其實嗰班好明顯就係歐洲惹落嚟嘅，其實就係、 是。歐洲走咗俄羅斯。 係啦， 俄羅斯而家準備出軍隊啊！你知唔知啊？ 係啊，用動唔係好似美國咁樣。 係啊，動員軍隊，即係俄羅斯嘅疫情都好嚴重啦，我覺得。 梗係啦， 佢 諗住 而家公佈咁少啦。 佢諗住守咗你中國，但係其實咧，即係呢個你點你話你大外孫冇得玩。 點算啊？我想話 點指大外孫、啊。 喂，大佬個個都會將向你問責㗎、啊，大佬而家。 如果事不關己， 如果你咁樣孫得到，我就真係覺得。 如果件事 我拜你啊，習近平真係。 如果件事係事不關己。我當然可以即係隔岸觀火，翹埋雙手收錢。 習近平攞著數， 咪就係咯。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 個個國家死咁多人， 嚇，同埋仲要揾到位咧，就 wipe off 曬你自己本身中國以前喺我國家投資嗰啲錢啊嘛。即係欠債嗱，而家非洲就係啦。點解你而家非民出面就要大啊習近平啊？ 嗱，我就覺得好特別嘅呢單 case 就係非洲駐華外長協會聯上書王毅，仲要 CC 俾非盟。同埋呢個嘅自己國家外長， 係 同中共反台喎，係因為強制廣州非洲人驗呢個嘅疫驗疫，即係核酸檢驗啊。 同埋你要踢佢哋走啊嘛，同埋即係 趕佢出酒店，唔俾佢。同埋你麥當勞啊，唔叫貼咗個英文告示出嚟，唔俾黑人入去啊嘛。 係啊，話呢啲係咪就係以前李小龍嗰啲咩嗰啲劇情 咯？ 係咯， 唔係，但係佢今次啊，佢唔係幕後拆掂佢啊，佢擺上台啊， 係啊。 是所有非洲國家聯署嗰封信啊，駐華嗰啲外交官 冇得拆噶啦， 所以我就話係好唔尋常啊！即係話喂，大佬，非洲佢一開波第一句就講咩啊？嗰段嗰、那個外長信啊，佢話喂，大佬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係靠我哋非洲國家支持嘅啫噃，咁樣 呢、這個 我哋一帶一路就撐你，跟住下邊就反台咯喎，已經係。 即係個唔係個最簡單一句，冇我你有今日咁樣樣。 係啊，即係你唔好大我喎，咁啊而家係，即係你諗下，如果佢大外宣成功，呢啲咁嘅非洲又要受佢錢財，又要替佢消災， 是 有乜嘢以前都係咁噶啦，咪、幕後王毅就會講係拆掂佢啦咁 啊， 啊唔好揚出去啦咁，佢而家唔係喎，揾非盟出面喎。 嗯 擺明就係揚開件事同習近平對著幹咯， 志在必得嘅呢樣嘢係。 咁我諗好似你咁講啦 ，write off 嗰啲一帶一路啲債務啊。 呢個我講咗好耐啊，呢個 呢班咁嘅 係嘛， 即係黑人精甩邊啊！話俾你聽，真係 唔淨止啦。其實你都係睇最好睇呢個 Asian 啊嘛，係嘛？即係其實 Asian 就睇呢一個 東盟 啊東盟啊嘛，即係仲要睇呢一個馬來西亞頭啊嘛。馬來西亞最先噶啦，其實就馬來西亞係最警惕噶啦，其實就佢唔係話淨係呢一個武漢肺炎添啊。其實你而家你佢不過佢自己賴嘢，佢自己攞嚟嘅就係嗰啲咩 宗教聚會 係啊，宗教聚會 佢就而家搞到新加坡大鑊啦，而家 係啊，新加坡佢而家佢叫人戴口罩都好後期噶啦，但係佢係恃住佢哋自己國家夠熱係嘛，可以唔使戴口罩。其實如果佢戴口罩嘅話，好點使搞到而家咁樣啊？其實。 新加坡就奇怪嘅，佢增加得好快嘅啲， 唔係佢輸入， 其實咪同馬來西亞邊境嗰度啲人馬來西亞走過嚟，係 冇錯，佢啲外勞問題啊，其實係，再加上佢又唔戴口罩啊嘛，係嘛，佢係幾百幾百咁樣上喎，而家去到2900多喎，已經係， 係啊，但好奇怪啊嗱，我就阿七婆就成日以為自己抗疫成功啊嘛。 咁啊，自我感覺良好啦。咁樣當然香港嗰個感染情況低咧，就香港人自己嗰個防疫意識高有關嘅嘛。其實， 但係佢正正因為咁樣而沾沾自喜啊，騰出隻手出嚟喺度搞鬥爭啊嘛。 搞政治 係啊， 但好奇怪喎！你 Forbes 今日選呢個女性抗疫領袖， 唔係選佢啊嘛， 冇突破， 咁啊正路。 默克爾、蔡英文。高度讚揚呢個蔡英文， 蔡英文啊， 紐西蘭女總理、冰島女總理、啊、丹麥女總理， 嚇、 啊，嗰啲國家都好少嘅喎 case 係啊， 冰島又係嘅喎， 嗯，冰島咧就因為佢檢測多， 其實全部都係南韓嗰個 tactic 係啦， 快速大量， 唔係冰島裏面佢人口少先第一，佢三十五萬 咪 check 得曬咯， 但係佢做嘅檢測咧，佢係做得好密好多啊，佢就係兩個禮拜之前已經檢測咗五萬個啊，佢佔咗佢人口比例七分之一啊，大佬，我諗即係其實佢嗰個 size 其實仲少過澳門添，係、嘛？澳門都尚且如此啦，你更加何況佢哋？但係其實佢哋多過當然多過澳門啦，但係相對於成個歐洲嚟講，佢比例低啊嘛，其實係。 所以我話有陣時候我都唔明佢哋諗緊乜嘢。 嚇、 啊！內地有啲學者都講過呢個問題。你知唔知道前咪有個 post 出咗嘅，有班學者喺上海復旦定乜鬼嘢，就聚埋一齊討論啊嘛。 嗯。 就話而家咁樣嘅大外宣就會令到中共更加喺國際社會裏邊嘅形象蕩然無存啊嘛。 佢篇文咧就出咗冇幾耐嘅啫，但係好快就俾人秒刪嘅啦。係 啊， 係啊， 撤咗啦。咁另外就阿崔永元嗰篇啦。 崔永元嗰個就係其實你喂你。佢咪就係話喂，你好收家，佢就係呢啲係劍指嗰樣嘢，就係大陸嗰種 正能量啊！ 一嚟正能量，第二嚟就係嗰種仇恨教育啊， 係 好類似啊， 幸災樂禍。 係啊， 佢話邊一個國家會因為英國首相入 ICU， 竟然有44万人去點贊？ 係啊， 佢話呢個係乜嘢國家嚟㗎？佢話係嘛？唔好話因為美國確診數字多過大陸就拉 banner 啦。 嗯， 係嘛？喂 ，Boris Johnson 入 ICU。你班友走去讚好喺度， 係啊， 喂咩人嚟㗎？咁佢自己頂唔順嘅，其實。 嗯。 嗰篇嘢好似冇刪喎，反而。 係。 崔永元嗰篇嘢反而冇刪。 崔永元咧，以前有人估計呢個人係習派嘅，其實係。因為其實佢係代表啊，即係習近平咧，去鬥邊啲人咧？鬥過就係其實佢喺喺呢一個佢自己。秦嶺啊，秦嶺事件嗰度咧，即係點樣講呢一個誒當地嘅市政府啦？其實點樣違章建築啊？ 別墅啊， 係啊，別墅嗰單嘢啊，係啊。咁、其實嗰單嘢咧就劍指而家中紀委嗰個書記啊，邊個啊叫咩啊？阿趙樂際其實係咁啊，話佢即係佢睇漏眼嗰啲乜嘢嘅。其實同埋以前即係呢一個阿范冰冰事件啦，范冰冰事件其實呢單嘢其實係劍指啊黃岐山嘅，因為黃岐山好似話食過。范冰冰好似話係， 個個都話食過佢點解？ 係喂， 范冰冰有冇好食嘅凍冰冰嗰啲飯？你真係嘥，休息一陣先。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發日期咧由1号到30号，不過都係送完即止。 只要下載咗人民超市嘅 app， 登記做會員，去門市收嗰張電子 VIP 卡，就會獲得出走液。 大家記得要經常消毒雙手啊！